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16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书信指出，金正日大元帅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坚决捍卫了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遗产，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把祖国转变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政治思想强国，堂堂的拥核国，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发射国，而且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子孙万代幸福奠定了万年基础。书信强调，金正日大元帅的一生充满着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和崇高的献身，他那高贵的革命业绩永远印记在全体同胞和人类的心中，将以强盛繁荣的社会主义朝鲜一道彪炳千古。书信指出，金正恩元帅以高洁的忠诚和崇高的革命道义，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将军做太阳民族永恒的领袖，而且采取措施，使得金正日将军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革命业绩，在祖国大地上永远发扬光大。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干部和同胞在书信中表示决心，要把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所做的应该在今年做出什么，来争取今年成为一个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极有意义的一年的教导铭记在心，在实现民族大团结、掀起自主统一热潮的统一爱国运动中打先锋。